好，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啊，呢节咧要讨论下一个香港咧比较好严峻嘅问题。嗱，医生咧照计都要救人于水火啊， 系啦，冇错。 咁啊，如果你话咧即系睇睇下病嘅时候，突然间，喂，阿陈医生，你嗰只股票咧而家跌到落呢个位咯，你要补孖展咯。如果万一俾人斩仓，哇！你等等 hold 住啊，乜生？我而家嗱嗱声去银行转就俾你啊，咁去补仓。而家有网上银行啊嘛，补仓揿个掣啫嘛，边度使行开三个钟咧？系唔需要嘅。咁医生有咩理由需要喺一个做紧手术嘅时候，个肚打开咗啦，等三个钟头咧？咁啊，呢单嘢咧？嗱，我哋就咁睇到呢单新闻咧，就好愤怒啊！ 系 啦嘛，有乜理由个病人你将个肚劏开，擘大咗，将里面啲肠啊、啲器官啊、啲肾啊，咁逐个逐个攞出嚟吓，边一忽要割？哎 ，hold 住，点解啊 ？hold 咩啊？ 我出咗去先。 阿医生出咗去 喎，三个钟。 唔系，冇讲噶，医生出咗去，你等阵啦，等阵啦，吓、啊。等几耐啊？嗰一阵转个头啫嘛。哇，个头去咗三个钟头转。 系 三个钟头睇咗两套戏啦。吓， 差唔多，真系差唔多。 三个钟头睇啦，系咪系咪同一间医院睇两套戏？又或者系揼骨？喂，家中啦、啊，系嘛？上海式弯完就去自由式， 系啦， 系嘛？咁样啱唔啱数啊？唔啱数喎。不过咁，有个即系属于呢个界别，即系里面嗰啲人咧，佢话佢知道内情。佢话咧，现实咧，事实就唔系大家所即系讲嘅， 喺嗰度 系报纸咧有心造鸠呢个叫做五角剂， 系啦 呢个医生。咁咧，其实咧呢个姓氏咧好难改名，有五角剂药房嗰个叫做理事长叫吴爱国，系嘛？咁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咧一个叫吴胜利。喂，呢啲名字即系老实讲，你尤其是你做军人，你有乜理由？你叫吴胜利咧？ 仲有一个香港小姐亚军 吓、啊， 当年叫做吴美丽。 哦，吴美丽。咁呢啲即系呢个姓，我都觉得有少少难度啊。对于改名方面啊，系嘛？ 哦，普通话就好啲嘅。 吴、哦、吓、啊、都系吴吓，咁啊，所以吴咧，即系广东话方面咧，即系广东人要注意一下啦，改名吓。咁啊，吴国际医生咧就是、一个叫做咧手术权威吓，即系比较大粒嘅明星啦，肝脏即系同埋卢颂茂啲老友 系啦， 诶咁样啊，卢颂茂即系自然要揽佢啦，咁佢就话嗱，因为呢个医生咧，佢本身就唔系全职嘅，系兼职，但系兼职得嚟咧，好多里面嘅嘢又冇佢份喎。即系佢咧，系俾人哋拉上嚟咧，叫佢拍膊头，叫佢嚟帮手，但系咧又唔俾翻个好嘅名分佢。咁咧，即系佢咧，好似有啲寄人篱下，但系咧，医院又要借助佢嗰啲技术，因为佢系技术，有 顾问医生 系啦，系好有名，一个好有名气嘅医生啦吓、啊，即系手术梗系好了得啦吓。咁、啊、但系啊，佢本身又要自己揾食啦，咁啊又要喺呢度挂名，又要嚟帮你。就是今次做手术咧，嗰个医生咧主刀手咧就系、是、比较先，唔系比较即系 junior 啲嘅，比较咧就初级啲，自己冇信心一个人去做呢个手术，惊出事，惊做错，所以就要求呢个吴医生在场帮手。咁但系吴医生当时咧就好似有另外一单嘢咧，就要去做手术啦，诸如此类啦，我都冇睇得咁清楚。佢就话咧，因为佢冇办法，咁啊当时话。夹硬留咧留唔到，咁佢去咗第二间医院啦，定系做啲唔知去咗边度，可能应诊咁样之类咧。跟住三个钟头之后翻嚟，吓乜你未劏噶？我谂住你劏咗啊嘛，做咗手术噶啦，个肚打开嚟等我啊！原来 系啦， 哦，即系嗰个主刀手打开咗个肚，但系不过系 junior 就唔敢再做落去啦， 唔敢剪落去， 就等佢翻， 就等佢翻嚟先种埋佢。咁咧就呢单嘢就发生咗出嚟啦。咁咧就即系嗰啲叫做医护界某啲人报料就话咧，呢个医生系俾佢哋做嘅吓，因为咧佢哋咧本身呢个港大啦吓，都系一个即系港大或者呢个医院方面咧，系咪好似玛丽系嘛？系玛丽啊，都系咧，即系都系里面有个小圈子噶啦，即系你啊有排斥某啲人啦，即系唯威畏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呢个医生咧，佢哋话咧嗰个实情咧系俾人做嘅。啊，实际情况咧，佢都系唔想嘅咁讲。不过咧，无论点都好，即系你始终医者父母心啊，边个地方都一样啦、啊。打开个肚冇理由即系等几个钟啊。 应该咁样讲啦、啊，甚至做你做归话你做归做啦，但系你自己个人有判断噶嘛。你应该等呢个手术，你亦都可以唔搭住同一个时间，因为嗰个人唔系临时临急。 你先要行开个生活中，因为你一定知道你有一个 呢、這个手术要搞好耐咁样，早有手术做几个钟头噶。 所以你既然应承咗，你就应该就系喺度，或者你可以唔应承。 佢可能冇应承嘅， 会唔会呢个吴医生佢唔知道，原来呢个 Junior 系搞唔掂呢个手术咧？ 即系其实好多好多内情嘅，但系嗰个网友爆料就冇爆得咁仔细。佢就系话咧，当时其实佢就好似系类似冇应承实嘅，吓咁咧，人哋咧夹硬留喺度，就话你如果唔睇住我咧，我搞唔掂啊，就夹硬劏开个肚，就即系好似焗佢咁样。咁人哋都系无辜嘅，即系听翻你嘅版本。咁如果咧，如果有医护，即系有啲即系里面嘅人可以想进一步咧，即系想提供一啲资料咧，就可以同我哋讲吓。咁我哋其实咧唔希望话冤枉到好人，又或者咧就怪错啲人咁样嘅。 咁、哦、系，但嗰个病人都好无辜嘅，即系打开个肚。 嗰、那个梗系无辜啦。 唔系啊，你有后遗症噶，个肚打开咁耐。 而家咪话佢手指发黑咯。 啊， 而家话佢手指发黑，可能就系因为延迟咗缺血啊。 系，好大镬噶。即系你除咗死人之外，都好难话打开个肚几个钟头。 用强心针啊。啊、不过我都系觉得啦， 我初初嘅第一个感觉就系去咗买马啦， 啊、我都系咁样讲啦， 谂住点会去咗系嘛？ 即系投注户唔够钱，嗱声落去 是但一样啦，因为你嗰度荒山野岭，你冇投注站噶嘛，又冇银行啊嘛。 但我都系咁讲啦，有强奸冇焗到，你话人哋焗你，都系你要你愿意嘅。佢叫你入去，你都要行入去，换咗件手术袍行入去噶嘛？ 照计系嘅，因为咧、啊，你如果真系去到喂做手术咁大件事，你冇可能就咁行咗去嘅。点都好啦，可能推下一个，因为嗰个未劏啊嘛。啊，呢、這个劏咗啊嘛。 吓、啊，嗰、那个如果你真系你系注诊医生，你先行开啫，又系顾问医生，你行咩开啫？系咪啊？所以咧。点样讲咧？ 顾问医生佢就唔系主诊嗰个嘛，佢唔系主刀手嘛。 你唔系主刀手，咁你有相关责任噶嘛？你要喺度睇噶嘛？即系个教车师傅，你真系考车咁。喂，你考车咁，个教车师傅都喺现场睇住你噶。 系照计， 我走咗去，跟住你自己考得啦咁样。 照计， 即系唔系咁样啊？即系做唔做都好啦，其实都系而家个责任感嘅问题咯。 喂，但系管理层都可能都有啲责任喎，去批俾呢个 Junior 去做一个咁大单嘅嘢。 系喺呢个劳工贸，所以劳工贸要出嚟， 佢要揽佢咯， 要揽佢啦。 系啊，因为要揽佢，唔系揽呢个医生啊，要揽佢咯。吓，如果唔系佢夹埋唔到尾噶，因为你决定俾佢喺呢度噶嘛，亦都系你决定俾呢一个医生开刀噶嘛。咁啊，劳工贸局揽噶，佢唔揽佢埋唔到咩件事，做最后屘都系火烧身，都系烧到佢嗰度噶。 系 啊，而家佢揽咗佢可能屌你，大家嘅口供夹捻掂，佢仲可以好地地。 系，总之单嘢咧都系即系都系个悲剧啦。香港咧系其实医生真系呢个其实都系其中一个小圈子嚟嘅，系排斥嗰啲外国医生嘅一个小圈子，因为要保障佢哋嗰个搵到食啊嘛。 系啦， 因为坦白讲，任何一个医生，即系你做门诊啊，搵十零万一个月噶人哋 系 啊，最少嗰、那个。咁你谂下啦，我出边啲医生边有话咁好搵噶？你有时啲美加澳楼医生啊。我谂三分一到啦，喺出边搵嘅钱， 一定冇香港咁夸张。 最多都一半嘅，唔会去到咁多嘅。香港真系喐下十零万。 系啊， 咁变咗咧，佢哋会好保护香港嘅医生，即系嗰个人数，同埋咧会好排斥嗰啲外地嘅医生嘅。啊，咁所以令到香港医生短缺咪值钱咯。 系啊，冇错， 去加价咯，咪收得起钱咯。话通街都系医生，哇！因为你睇个值八十，不如我六十得啦。 系啦、 啊，咁点样卖楼啊？ 咪有算时间嘅牙医咪咁咯。 系啊， 牙医太多咁咪点啊？即系等于早轮话开放中药港、中医，跟住个个都喺读，连嗰啲明星又去读，啲新闻 八千蚊咋？啲、啊、中医读完出嚟， 系啊，咪嗰啲咁叫咩明星又去读嗰啲、那个王咩？有个 牙医嗰个许廷铿 系啦， 嗰、啊那个而家好似系应诊啊，帮人洗牙喎。 系啊， 啊我谂下都系帮衬下先睇话搵个 明星， 歌星去帮你洗牙喎，几好喎、 啊。唱两首歌，歌星添， 系、啊、咯，唱两首歌嚟听下，边洗牙得唔得？ 唱都得嘅系你感觉到又有明星嚟服务啊嘛，服侍。 唔系佢而家喺香港红嘅许廷铿 系咩？ 吓系一个红歌星嚟嘅，其实算系。 系、哎、啊，但系好似冇乜点听过。 或者我哋个年代唔同咗啫。 唔同咁，同埋佢都唔啊。咁香港系第一个咧，台湾嘅以前有嘅。 哦，张洪亮 系啦。 哦， 张洪亮好出名下噶， 系牙医嚟噶， 咩？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好似系吧？ 系啊，跟住搞下啦，搞下呢个林嘉欣，跟住收档。 哦， 系啊，呢、這个真系有一经典嘅故仔。 好啦，咁香港咧，我哋咧呢个呢单嘢咧都差唔多啦。其实即系都觉得有啲唔合理啦。咁啊，话锋一转要去飞去台湾喎，你讲系张洪亮 系啊， 系嘛？咁啊，台湾亦都有一单嘢咧，我哋其实都一路都咬牙切齿，就系咧台湾咧太多台奸，而家明明咧都出咗一个叫咩名啊？刁拔呢个台奸。 呢、這个 聊乜鸠嘢叫做 卢丽安 啊？卢丽安吓，卢丽安咁啊？卢丽安犯咗咩事啊？点解我哋要即系将佢打成台奸啊？ 佢冇犯事啊？ 冇 犯事咩？ 佢冇犯事，不过佢只不过话 咁点解俾一个政府黐住佢嘅嗰个户籍咧？ 咁啊，双重国籍啊嘛，咁佢要投身咗一个爱国爱党嘅中国人啊嘛。 哦， 吓、啊、咁你站在台湾嘅立场，咁你既然已经系去咗我哋嘅敌对势力嘅时候，咁我褫夺你，因为马英九褫夺佢噶嘛。 系啊， 其 实唔系而家噶，佢而家系佢个仔同埋佢个老公噶。而家最近咧，佢都系最近咧，佢系点咧？佢就系 举家 连个医保都冇埋。 哦， 依家系搞到。 咁大陆俾翻个社保你咪得咯， 系啦，一样。 喂，你入咗党噶嘛？你系党代表嚟噶嘛？ 系咯，一定系党员啦。 咁你已经系党员啦，国家会照顾你噶嘛？ 肯定 咩啊？喂，我相信你喺中共得到嘅福利一定好过台湾。 系啦， 系吧？ 样样都有特工， 怕什么？吓、 啊，样样都有特工， 咪咯，怕乜捻嘢啫？系咪？冇问题嘅，问题就系头先大飞讲嘅问题啦。 我又讲咩有咩问题？ 你讲嘅问题就系最大问题嘛？你话佢系一个去敌对国家度服务啊嘛？咁又如果去敌对国家度阅兵嗰啲，算唔算系台奸啊？ 肯定 吓、啊， 肯定 参与解放军呢个匪军 系啦 嘅阅兵仪式。喂，解放军就系将你国民党赶去台湾嘅仇人嚟吓，咁而家你仲一个连战仲去参与台湾喂呢个中共阅兵旧年吓，咁、啊、连战使唔使剥夺佢嘅公民权利啊？使唔使充公连家嘅家产啊？ 呢、這个应该要嘅，其实 应该充公连战家产啦、啊。连战据说有成百亿港币嘅资产啊， 系一有钱 啊，有即系台币超过400亿、啊， 有钱噶，佢有钱噶。 哇，充公佢咧，即系当然唔多唔少啦，你可以当国民党啊，当党产啦、啊，将佢充嚟系嘛，得唔得？ 党产唔得，但党产就真系冲啦，就党产真系而家大镬啦，国民党嘅党产而家就 系啦，冇错， 一定大镬噶啦，唔使谂啊。 咁啊，即系你讲真，你如果系咁样咧，即系你马英九唔系好公道咯，你净系对搵一个卢咩卢乜捻嘢， 卢丽安， 卢丽安， 即系搵个二打六嚟。开刀嗰啲最大嘅台奸，你唔走去系嘛？唔走去搞鸠佢。 系啦， 嗰个系国民党荣誉主席啊，名誉主席嚟噶， 啊都要搞你噶。 系咯，喂，你身为国民党名誉主席，竟然去匪党嘅阅兵？ 系啊， 吓， 仲要阅呢个匪军， 阅匪军、啊，喂，匪军系当年打到你系嘛一扑一碌。 哦，佢其实唔系嘅，你又调翻转咁讲，佢特登去观察对方嘅军情，然后汇报俾马英九听咧，系咪啊？我唔系。唔深入苦穴，点样可以知道你所有嘅解放军嘅重要情报咧？就光明正大， 点睇到咧？咪嗰啲阅兵嘅嘢系都睇到噶啦，睇电视睇到噶。 咁啊唔系嘅，可能偷偷地要听到嘛，系嘛？仕途行者一样啊嘛，大佬。 偷偷地听到 啊，即系去到嘅时候唔觉意，习近平讲漏咗嘴噶嘛？呢件嘢其实假嘅，得个学嘅啫咁。佢特登打探到呢个最重要嘅军情啊嘛。 即系去到度炸地装啲偷听器啊嘛，喺啲领导人身边。 系啦。 嗱，你咁啊讲得通啦，我都。勉强讲，算你讲得通。咁呢个叫卢丽安呢个女人咁样，咁佢嘈咩咧？我即系 成人之美啫，其实都唔好用个褫夺个字啊。 其实系因为你要做中国人，咁咪而家成全你啦。 唔系啊，而家基本上咧，大陆咧有多嘅声音就话。习近平俾呢一个人啊入十九大，咁、 嗯、 最主要咧就俾咗个机会你，就揾呢个人咧就做呢个中台嘅桥梁， 系 吓咁啊， 即系将来台湾特首嘅候选人， 系啦，即系中台嘅桥梁，但系咧明系俾条金楼梯你啲台湾人下台阶，点知你哋而家咁样做？ 哦 啊，咁样而家 跟住有个嗰啲叫做咧亲共嘅一个商人，嗰地产商啊，就话咧而家中国嘅发展啊，不知几好，系你啲贱民唔捻识货，系咪啊？跟住出嚟道歉，跟住出嚟道歉，喂，你有咩理由道歉啊？吓、啊、你。 觉得你讲嘅嘢系事实嚟噶嘛？咁你喂讲你相信嘅说话呢道歉系嘛？咁冇吉屎嘅， 俾人揼到扁咗啊嘛？ 系点解咧？吓咁你 可能喺仲喺台湾咧，仲有好多生意咧未连根拔起咯。 即系主要喺台湾嘅台湾地产商嚟噶系嘛？ 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咧谂住拆中共鞋，咁咪谂住走埋过去，点知后面咧台湾嘅压力顶唔住，咪出嚟道歉咯。 嗱，佢咧，如果你系台湾嘅地产商咧，就真系难搞好多啦。因为咧，你嗰个存在对于中共嚟讲冇乜得益嘅。 系啊， 系嘛？你除非卖够晒你台湾嗰啲地，跟住翻大陆，翻大陆你又唔轮到你起楼啊？系咪？一定唔轮到你起楼噶。咁咧，咁你发挥到咩作用咧？你开厂，你都话喺大陆有提供就业机会啊。 系啊， 吓咁地产商系嘛？即系老实讲，中国嘅地产商都系一个蛀米大虫嚟噶啦吓。咁你仲系台湾嘅地产商系嘛？咁讲埋啲咁嘅嘢出嚟拆中共鞋， 咁呢个都冇办法噶啦。而家个形势咁，好似而家蔡英文去呢个夏威夷啊，去成啊咁，我哋中国啊干涉美国内政，咪一样喺度闹。严正声明，交涉提出， 系 确保呢个一个中国嘅原则啊，咁啊敦促呢个美国政府啊，咁啊但系美国政府点讲啊？刁民 材料傻， 系啊， 芒果都话斋材料生芒果系嘛？喂，呢、這个喂，中共外交部不嬲都系讲呢啲说话噶啦。喂，嗰、那个录音机嚟嘅真系，日日都系讲嗰啲说话。 由呢个吴建民到沈国放到呢、這个， 沈国放早啲噶啦。 差唔多同吴建 民后期嘅 后少少系啦，差唔多啦。 有姜鱼 啊，华春莹啦， 华春莹啊，张启月啦，嗰时仲有个张启月啊。 但系华春莹。吴康文同埋嗰个边个话？ 吴康文唔系嘅， 唔系吴康文。 吴咩文啊？好靓仔，即系比较温文嗰个叫咩？ 有啲咁。 吴建文啊？ 吴建文。仲有个咩啊？嗰三个已经做咗美国人噶咯。 冇。 华春莹买咗楼，嗰、那个吴建文好移咗民去美国噶啦。 系咩？ 系啊。吓、啊！你可以 Google search 下，我记忆中系。 哦，咁外交嘛，啊、外交部嘅封建移民噶嘛。 系啦、啊，冇错，呢个就 哦，就系为咗咁样做外交部啊。 系啦、 啊， 系啊。咁另外嗰个姜鱼都好似已经系移咗民去美国噶喎。 姜鱼好似系， 系咪做过呢啲部门系容易啲批嘅？未 系啊， 系啊， 系啊，即系投降啊嘛。系咪啊？即系容易投降啊嘛！我明明我同你扎行晒嘛，我日日都数你噶啦。其实我心在曹营，身在汉。点解调啊？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我投奔我最伟大嘅祖国美国。 美国嗰度曹贼 系啦，冇错啦。 即系呢个习近平只系曹贼嚟嘅啫，系嘛？ 哦，咁应该就系啦。姜鱼应该系啦。嗱，华春莹最近又话应该美国买咗楼噶，置咗业噶。 那個、 全部都系咁， 已经证实嘅。嗰、那个可能好似系内容农场，我唔肯定系咪啦。但系咧，其实咧，中国嘅呢个13亿8千万人民咧，都系会选择相信嘅，因为呢个系佢哋呢个党嘅优良传统嚟噶嘛。咁喺移民美国攞美国绿卡，喺美国置业，成为美国人，跟住咧喺美国闹美国嘅政府。 最近咪有3000人未喺美国，咪话反国民贵啊？ 哦，佢哋叫国民贵滚出美国， 系啦， 做咗个嗰、那个一个好大嘅吹气公仔咧。喂，美国感恩节咧就有嗰啲巡游噶嘛，好大个公仔噶嘛，四层楼高嗰啲嘛，佢整到个国民贵有四层楼高。 又话佢系罪犯，又乜乜，佢冇犯触犯美国法例啊嘛。你凭乜嘢要赶佢出去啫？我喺呢个一等良民，我啊带钱过嚟投资，我又可以交足税，系咪先？系啊，咁。点解要赶佢出去？我唔明白，佢犯中国嘅法，咪喺中国想办法咯，同佢呢度有咩关系啫？系咪啊？我嚟到呢度系名正言顺咁嚟噶嘛？ 佢哋应该咧去揾特朗普嘛？ 系， 睇下帮帮手得唔得啊？系嘛？ 哦，咁啊，特朗普都系嘅，因为咧，特朗普而家咧日日俾人闹，甚至揾班僆仔，即系嗰啲叫做传媒嗰啲僆仔出气啊，单单打打。其实佢一世人最渴望做嘅就系习近平。 系 嗱，如果佢做中国领导人，佢中意点都得，点会受而家呢啲咁嘅对待啊？ 系真系 点会有系啊？ 来生不做美国人 系啊，真系而家佢真系好痛恨 出本书嗱，中国嘅五毛应该出本书，来生不做美国人。是咪？ 就咩？ 几痛苦咧吓？ 吓，仲系特朗普， 咪咧 吓，跟住后面就系括弧特朗普， 或者唔使特朗普嘅，因为基本上你喺民主国家做呢个元首， 同埋你喺极权国家做元首系有好大嘅分别嘅。 即系坦白讲啊，喺即系老实讲，你个美国总统系表面上权力大嘅，你讲嘅利益咧，即系不及中国一个部长啊，吓。你阿刘志军呢个铁道部贪几千亿啊，系嘛？你特朗普啊，一百富身家嚟噶啦。 唔系啊，佢根本就连一个镇委书记可能都争。 咁又唔得，特朗普有几廿亿美金嘅。 啊，几廿亿美金，我估好多镇委书记近呢几年都有嘅。 未必有，你咁讲太污蔑。 即系大提烧， 县委有机会有系嘛？ 唔系，都冇咁夸张。 因为咧，太过分。山曲应该咁样讲嘅，山高皇帝远，越偏嘅地方，如果佢有地产啊，同埋各样嘅发展潜力咧，佢哋搵到嘅钱系比做城市嘅多，因为少人监管。唔系个个睇到，同埋大家邻舍乡里咧，互相嘅关系仲紧扣紧，冇咁容易让，所以搵到嘅钱应该系相对多嘅。所以咧， 亿美金都几百亿人仔喎。 我依家咁样讲啦， 又过分啲。嗱，呢个我又有啲保留嘅。 咁样讲啦，我曾经有一个沙井，即系深圳沙井有个村委，咁啊卒之踢爆咗佢贪污，净系嗰个沙井嘅村委贪污已经过百亿。是早七八年前踢爆 的。哇，即是来生不做美国人。中国的幸福呢、 但是这样、要做到这些官司得。这 些官不是难做的， 起码容易过美国总统啊。 是啊，你 是不是？ 但不是啊， 肯定易过做美国总统、 啊。问题是你这么多人里面，你要上你要擒你有些人呢一出世已经没有机会的了嘛。 我觉得呢是可以这样，现在呢中国啊大国崛起。可以俾特朗普一个重生机会，只要特朗普卸任之后，欢迎佢嚟中国做任何一个市嘅市长， 系啦，仲要俾埋中国嘅身份证同埋社保医保俾佢， 冇错啦，欢迎佢嚟卸任之后来华做总嚟做嗰啲叫市长， 横掂佢咁反对呢个奥巴马嘅医保，咁既然佢反对美国嘅医保，就嚟到中国享有我哋中国特级公民嘅医保， 冇错啦。俾个上海市长你做得，市委书记叫李强， 系啊，你老友嚟啊你， 我识好多李强，喂，呢啲咁嘅名，我老实讲啊，中国起码100万人啊，1,000,000人系叫李强啦，啊，所以咧，我啲朋友我都话，喂，恭喜你喎，做咗上海市委书记啦，摆翻两围可贺佢啊，咁屈人哋食请食饭啦， 但系都有个风险嘅， 吓点啊？ 啊，因为忌讳啊嘛，如果咁巧有个上海市委书记，佢叫做李强嘅话，咁你可能要改歪少少，可能叫李强啊、李姜啊， 咁好大件事喎、如果咁讲法嘅，呢一世人要可能要改好多次名嘅喎，咁 尤其是呢啲咁嘅名，通街都系啊，李刚啊都几十万人啦、啊。 你而家我问你啦， 周围都李刚， 叫习近平嘅、啊，我相信美国唔系我哋中国都唔少。 冇、应该冇，而家 唔系咁多，唔系咁多， 而家肯定系冇。 唔系，姓习本身都少。你姓李大姓啊嘛！ 我问啊，习近平，如果嗱，而家系中国有200人， 系 咁，你估而家系咪仲系叫习近平啊？ 唔准，即系叫稳精， 变咗稳精， 稳题稳精，全部要改系嘛？好卵大镬咁样搞法， 唔系啊，真系冇办法啦！我真系唔相信有第二个习近平，讲都唔够胆讲个名。你咁啱佢嚟讲，我叫习近平。 佢个样似应该唔系好得啊，应该 样似有冇办法嘅，天生嘅。 咁啊，最多佢话：，你样似唔紧要。我习近平咧，而家你都知啦，独大咁好似毛泽东咁，咪好多影武者咯，啊，好多呢个特呢个演员咯，嗰啲系特定演员咯，特型演员。 特型演员 做咗你之后咧，你一世就系呢、這个。毛泽东噶啦嘛，好似有个女人扮毛泽东，爆出咗名，佢日日出嚟都要做毛泽东。我个老公真系惨啊，翻到屋企，屌你上床嘅时候，我对住个毛泽东， 想黐住个粒麦噶， 要啊， 24小时噶啦。 但系佢老公冇办法啦，一生一世都唔能够履行丈夫嘅责任。 系啊， 夜晚冇办法屌毛主席啦。 真系有个女人扮毛泽东，扮到最尾，佢一世出代就系毛泽东。 系，翻屋企都唔知落唔落妆好。 系啊，你而家你好似大陆有个叫做唐国强，即系以前做呢个三国演员 嘅诸葛亮。 诸葛亮， 而家肥咗，特登扮到毛泽东咁样。 即系做呢、這个雍正。 系啦，系做雍正 啊。做雍正嗰、哦那个。而家后期做咗特定演员，做咗毛泽东，真系好卵惨啊！因为你做咗毛泽东之后，你不能够做其他角色噶，你一个神嚟噶嘛。 可以去揼骨。 系啦。 系嘛？想去捻脚啊，都惊噶。 吓，所以做习近嗱呢、這个可以似就得啦，做习近平盛世可以真系啊。佢剪彩都唔忧捞啦，吓提字又唔忧捞啦，习主席 嗰阵时肯德基影到一个好似习近平嘅人啊，佢仲喺上海，好似上海人嚟搭地铁啊，咁样俾人影到。 系啊，即系大陆你而家有个譬如好似扮呢个周恩来、邓小平佢哋都有特定， 嗰啲唔似噶， 特定演员噶。 周恩来似少少，邓小平 邓小平都唔得，系啦， 冇一个睇过证明。 有 即系话佢有啲特定演员，佢做咗之后就冇办法改噶。因为嗰个人就唔能够做第啲角色噶， 要自残先掂，系咯？ 唔系你尤其是咧，你只能你做第啲嘢咧，你都一定要做大好人啦，唔可以做奸角啦，系嘛？ 系啊，不如你出嚟咁， 唔可以规行 咁。咁、啊、你系咪出嚟要用毛泽东个样咧？唐国强都仲好啲，而嗰啲就系去边度都系毛泽东嗰个样 嘅。哦，古月咧喺大陆撞车死咗啊！有曾经大陆咧有三个特型演员扮老毛嘅，全部都系死于非命嘅。即系一系撞车，一系又唔知点样，即系无厘头咁死鸠咗噶，好卵惨噶！ 即系顶唔住个煞气啊嘛！ 系 啊, 啊，所以死就死得应该。 系咪啲冤魂认错咗嚟搵佢报仇？ 都唔出奇，你知道即系老毛孭住过亿嘅血债噶嘛？ 系咯， 系啊，所以其实好惨啊！吓、啊，习近平即系我都唔相信，而家仲有人够胆叫自己叫习近平，嗱嗱声即刻申请改名？ 应该冇啊，我觉得，即系咪因为本身姓习已经少，第二咧你改到一模一样嘅咧。嗱，邓小平多啦，因为佢啲名字普遍啊嘛，小平啊嘛，系嘛，封小平呢一个系嘛， 系啊，香港都封。但系封小平唔系邓小平啊，即使佢邓小平，我谂当时嘅气氛都容许嘅，但系而家真系好难嘅，因为习近平佢自己讲啊嘛，啊即系唔好搞一言堂啊乜乜咁，佢出嚟嘅时候讲啊嘛，唔好歌功颂德啊，即系嘅意思系咁啦，唔记得个原句嗰话啦，十九大完咗佢出嚟讲，跟住听日所有嘅报纸就。歌颂习近平，佢呢头讲完咋？ 哇，讲起习近平十九大，其实有一样嘢，即系我哋要更正翻啲传媒报道，因为咧传媒就话咧呢、這个习近平系第三个咧写入中共党章嘅领导人嘅名字啦，其实错唔啱啊！我哋有讲翻揾翻嗰个真正嗰个历史啦，就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咧，就将毛泽东思想咧就写入党纲。 系 咁，毛泽东思想咧其实有个发明者嘅，那个叫做咧刘少奇。 系 刘少奇因为上位要擦鞋咧，就发明咗毛泽东思想呢五个字，跟住咧将老毛咧就做神，系佢有份嘅。 佢有份， 所以咧老毛当年搞死佢咧。讲咗一句说话嘅，搬石头砸自己只脚就系讲刘少奇，你发明帮我发明毛泽东思想，我就用毛泽东思想收你皮。 系、啊、嗰、那个乡里都系咁话， 系啊乡里嚟噶，好似都系滴水洞乡里系嘛， 湖南人嚟 嘅。系啦，咁啊跟住咧，第一个因为老毛咧喺建国之前已经写入去噶啦嘛，吓49年之前，咁建国之后咧有两个人咧写落去嘅，就一死一活，咁啊。再生嘅时候写落去嘅咧，叫林彪， 系啦， 中共九大，1969年嘅九大 指定接班人， 将林彪写入去做指定嘅接班人，呢、這个咧系第一个啊，活人写落去嘅，在任时期嘅活人。而邓小平咧就系、是、中共15大，系1997年，但系1997年嘅15大系好似10月定11月开咧， 年尾开， 邓小平1月份就死鸠咗啦嘛， 系年头死嘅， 1月份当时。元旦冇几多日啦，就话邓小平死咗，跟住咧嚟唔到香港啦嘛。佢话佢有生之年想嚟香港噶嘛，佢只能够当时好似喺深圳远望香港，好似上去唔知嗰座旋转餐厅远望香港嘛。 争几个月咯， 争几个月咧，冇办法啦，天都唔俾你嚟睇系嘛。咁啊，但系咧，我哋要更正呢个传媒就系咧，活人嚟讲咧，呢、這个习近平咧系第二个，第一个系林彪吓。啊呢、这个咧永远健康嘅林副统帅吓，林彪元帅。 但系即系以写咗入去啦吓，咁啊毛泽东思想啦，佢好容易明嘅阶级斗争啊、反右啊，即系佢其实咧，佢哋嗰套思想咧系几句口号可以解释得到嘅，即系邓小平理论系 白猫黑猫啊，捉到老鼠好嘛。但系而家呢啲习近平嗰个新时代乜乜思想，即系噏唔出得好长，冇人话到俾你听。其实佢喺度鸠噏讲紧咩？ 其实习近平有个主体思想系要中共万年执政，防止中共倒台。佢嘅思想中心思想就系防止中共倒台。 啊、清晰啦， 绝对系得一个主旨嘅啫。 呢句说话咧，喺而家香港同埋大陆所有嘅评论都冇办法讲得到习近平思想究竟系讲乜春嘅。就佢而家 Tony Choi 唔系扎佢鞋，就是、真真正正佢就讲得啱啦，系用两句最简单嘅嘢就囊括咗佢嘅思想。你睇下你市面上任何人都冇办法讲得出佢而家呢套理论嘅思想讲系讲乜嘢 嘅，即系共产党千秋万世咁啊！ 共产党最紧要咧，防止倒台，要万年执政，其他任何嘢都系鸠噏。 冇人啊！你睇下，包括刘世良在内，冇人可以好正確咁，同埋用个好短嘅讲，个个都模棱两可，讲来讲去唔知讲到习近平，包括而家大陆嘅官媒都冇办法讲。 唔敢讲，大陆官媒唔敢将呢个说话讲出嚟嘛。 你会唔会多得咁白先？ 讲系我哋即系喺安全嘅地方之下。 系啊，冇错。 喂，呢啲说话深圳河以北都唔讲得噶，你微信 check 到你噶嘛？ 系啊，真噶。 YouTube caption 都可以出嚟。 你可以上网而家查， 系 所有嘅咩《环球时报》啊、《人民日报》啊，佢哋官方啊点样拆习近平鞋都啦，佢哋都冇办法讲到习近平思想。 唔可以咁写嘛？个问题系。 你一定有个理论噶嘛，做任何嘢你要简单易明有个理论。 其实都可以嘅，就系、是、确保中共万年执政，可能可以够胆咁写嘅。 喂，呢个系正确噶、哦。 佢哋真系唯一就系怕倒台嘅咋。 一倒台就清 廉 噶咯，又死人噶咯。 因为2012年啊，习近平一上台就要成立一个嗰啲叫做智囊团咧，就系、是、有100个专业嘅智囊，系要揾翻一嗰啲100个嗰啲唔同界别嘅专家、最权威嘅人士喺度。为共产党咧写晒任何政权会倒台嘅机会，全部写晒出嚟，列晒所有嘢出嚟，每一条都要封死，每一个可能性都要扼杀于萌芽状态。 所以佢而家全部要监控得咁紧要，尤其佢哋知道传媒同埋网络嘅力量，佢哋用晒所有嘅精力就喺网络嗰度，甚至而家都话而家连所有嘅网站都要姓党啦，俾晒所有嘅嘢。就是落去就防止你哋可以影响人民同埋传递信息，令到佢倒台。 系，即系唔俾你嘅。你谂下，佢上面啲微信、嗰啲微博，如果超过500条转发，都即刻封你户口噶嘛。 啊，最 惊你成为 KOL 啊嘛。 系啊，最重要就系唔系你发嘅，个群主系有连坐法，系你要负大责任。所以而家上古大陆佢微信系死晒噶啦，啲微信群冇人够胆喺度讲嘢，点讲嘢啫？是不是我删都删唔切啊。因为我唔删分钟你讲嘢做埋我㗎喎。 咁直头唔开添㗎喇，直头。 要退出啦，你太危险啦，突然间有个死。你知唔知啊，我有个朋友开微信户口呢用5个字。跟住呢佢呢上面显示呢 XXXXX 5个X, 你好。你嘅名字呢就违反我哋国家法律。咁我哋咧会将你嘅户口冻结。咁佢用咩名字呢？啊，唔系四个字啫，共产党狗。我听完个名字都扑街。咁啊，上面又唔够胆写4个字，净系用4个X 代替咗佢个网名。嗰个叫阿杰。 哦，你出埋朋友， 咁好多朋友都会叫阿健嘅。 咁佢个名系好太好笑，俾幅相我睇，共产党狗。系咯，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咧下星期翻嚟再见啦。